见你一面就情不自禁，我已深深知道我已经爱上你，期待和你解开那爱情的神秘，不知等待何时能和你在一起，在每个相思夜里梦的全是你，和你相偎相依是那么的甜蜜，美梦醒来以后身边却没有你，不知深爱的你到底在哪里，我爱着你宠着你我深爱的你，就像春风深深连着绵绵的细雨，天边的那道彩虹那么的美丽，就像是我送给你的美丽的嫁衣，我爱着你宠着你我深爱的你，就像鱼儿离不开那深邃的涟漪，在爱情的世界里只有我和你，爱着你宠着你永远不分离，何时能和你在一起，在每个相思夜里梦的全是你，和你相偎相依是那么的甜蜜，美梦醒来以后身边却没有你，不知深爱的你到底在哪里，我爱着你宠着你我深爱的你，就像春风深深连着绵绵的细雨，天边的那道彩虹那么的美丽，像是我送给你的美丽的嫁衣，我爱着你宠着你我深爱的你，就像鱼儿离不开那深邃的涟漪，在爱情的世界里只有我和你，爱着你宠着你永远不分离， 我爱着你宠着你我深爱的你，就像春风深深连着绵绵的细雨，天边的那道彩虹那么的美丽， 我爱着你宠着你我深爱的你，就像鱼儿离不开那深邃的涟漪，在爱情的世界里只有我和你，爱着你宠着你永远不分离啊。